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嗯，因为嗰度 又翻到嚟第三节奇档案啦，咁、嗯、依然有我潘发光同 Sophia 为大家主持嘅、嗯。今日嘅嘉宾就系小玲啦， 系小玲。 咁头先讲到啦，讲到边度啊？第二节咧讲啦， 外国嗰啲楼就话，如果近坟场系唔会、啊、都唔会有咩问题嘅。 佢哋觉得 即系佢哋又唔会特登加价，唔会特登减价。 唔会咯，佢有啲人特别中意或者嗰度咩？你头先讲话坟场嗰度拍拖同咩、打野战咧？咁咧其实咧就系冇关系嘅，打野战咧其实系唔关坟场事嘅。任何地方咧，佢都觉得系佢即系点讲啊？佢哋啲文化開放啦，咁啊變咗嚟講咧，佢覺得即係程度濃時啦，咁佢又覺得冇問題，佢唔會理嗰個地方係咩地方嘛，係咪？佢覺得今日佢啲好似公園咁或者都好靚咁樣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我曾經去江西地方，喺安徽，咁咧我就揾一啲喺揾一樣嘢嘅。咁我嗰陣時係請祖師上身咧，就周圍揾。但係當時咧，我試過 get 錯啲嘢，行錯啲路嘅。咁我就去咗一個山度。 哇！ 去個山度嘅時候咧，日頭嚟嘅。咁個山度咧，天朗嘅啫，真係山嚟嘅。咁咧綠油油，好靚。 嗯。 佢哋嗰啲墳咧，原來係墳場嚟嘅，我都唔知道。佢哋啲墳咧冇碑嘅。 啊？ 全部咧係搭住好似泥餅咁樣，或者嗰啲泥石定咩咁樣，佢砌高佢嘅啫。我都唔知点认啦，总之佢哋会认到呢堆就系边个祖先咁咯，或者咁样。但系啲草绿好绿好靓噶， 系咪本身写咗？但系啲草冇 字嘅，冇字一定冇字噶。我个个坟都望过，冇字噶。咁我话：咦，原来去咗坟场，去咗山坟地方啊，都几高噶。但系咧，你会见到咯，一样唔净止外国啊。嗱，听讲个文化就系中国大陆。我系喺我谂十年前到啦，十年八年前到去啦。嗱。依然咧，好多情侶喺度拍緊拖噃，佢哋都係坐喺度傾緊偈啊，綿綿細語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實際上咧，所以唔係外國咯，既然中國都係咁。 但係佢哋又唔驚，即係我以為通常中國人文化就係嗰度係墳場或者撞咗人嘅地方，嗰啲人就會避免唔去嗰度咯。 係啊，嗱，因為咧，一嚟佢冇相啦，二嚟冇名啦，一堆嘢嘅啫。三嚟咧，嗰度或者幽靜啲，即係離開個城市，去咗山上面，好靚嘅，即係望翻落去咧， 草遮住咗個墳場。 冇嘅，嗰啲草其實唔係話高嘅草，即係話綠油油啫，好靚嘅。係。係啦，但實際上咧，因為咧佢哋文化咧嘅差異咧，就係你唔好理佢係中國人，因為有一段時間咧，中國喺因為政治背景問題咧，係冇咗拜神，又唔信呢啲咁嘅嘢， 係 破除咗迷信啊嘛，話所以變咗個咧，有一段日子咧，中國嘅僑胞咧喺中國大陸僑胞咧係唔識拜神、唔識鬼神嘅嘢噶，係完全冇禁忌嘅噃。 咩年代 咧？咩年代？咪又話俾你知啦，好嘛？因為咧，其實你都知嘅，係而家我哋嘅中國政府統治嘅最初頭嘅年代啦。 哦，係 啦， 早期 咁個年代就已經係咁樣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就係冇咗呢啲事，變咗嚟講咧，而家大約係嗰個年紀之後嘅人咧。都對呢啲嘢其實好陌生，好陌生。近期咧，中國大陸咧啲僑胞咧比較咧，即係多咗啲資訊啊，或者啲開始，或者有啲咁嘅官員或者領導咧，都會有去話俾你聽，我哋啊整咗黃帝仙廟，我哋去拜啊，或者咩，佢哋先開始咧，開始興翻拜神啊，或者慢慢先開始興翻啫喎。 可能真係好慢啊， 係咪啊？係啊，其實上喺中國大陸嘢係唔識啊，冇錯，我哋啲神功法科或者術數原先係來自中國噶嘛。但實際上因為落咗嚟香港或者東南亞，或者係台灣、大國啊等地之後咧，東南亞一帶之後咧，香港、東南亞仲啲嘢仲多過中國大陸嘅噃，因為我又當時個社會係冇咗。 可能中國大陸忙揾錢啊，忙。 當時係冇咗呢樣嘢，係唔準有呢樣。 哦，即係本身封咗嘅。 其實係泰國先噶，係咪 咧？唔係中國，所有嘢都係中國。所以咧， 而家一陣你又問問題啊，你就開始問泰國嘅問題，我就開始講解俾你聽噶。 好啊， 好啊。咁、啊、你好似阿小玲，好似有啲問 題。呢、這個我就純粹好奇嘅，因為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好多朋友啦，無論幕前啊，或者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、嗯，通常你去到拜神或者求神去催運嗰啲咧，就第一時間去泰國咯。 嗯。 即系我就觉得点解会去泰国？点解会泰国？会唔会系 个力量系诶？佢哋话个力量好强，咁会唔会其实系泰国嗰边嘅神或者起源会唔会系嗰边嘅力量强啲咧？ 嗯， 佢哋即系咁，你香港都有红磡庙啊、观音庙啊，咁大陆都好多地方噶、嗯。但系通常我啲 friend 就一堆就去泰国多咯。 系啊，系啊，因为而家咧呢个世界呢、這个香港啊，我哋唔好讲第二度先，我哋讲香港先。香港咧而家咧盛行咧比較年青一輩咧啊，我哋啲比較老餅噶啦嚇，年青一輩咧就中意咗呢個泰國啊東南亞一帶嘅文化嘅，即係嗰啲拜神啊嗰啲活動，變咗嚟講咧就對中國嘢咧比較陌生添，係啦，咁變咗嚟講咧，因為興咗，我同你朋輩朋友咁樣，你係帶佛牌啦，你又係揾呢個阿湛師傅或者呢個龍坡啦，咁呢個高僧啦，咁你就會去咯。大家一齊組團，不過泰國旅行啦，跟住去咗個寺廟度、或者識咗個高僧啦，或者去咩啦，咁以後就揾佢啦。 不過咁講，我以前反而我係讀中學嘅時候咧、就成日聽啲朋友或者咩咧，就我都試過買嗰啲佛牌嘅，嗰啲咩蝴蝶牌啊、崔恩元啊。但後尾咧，我就抌咗啦，我就冇帶，因為我即係譬如我而家嚟講，我就覺得我會覺得你借咗某啲嘢咧要還咯，所以我就我覺得做咩都係靠自己就得啦。 嗯， 所以我自己就係、是、即係都係靠自己，即係我自己個牌，我就覺得係靠自己去改變，即係努力啲啊，或者調理自己心理啊，我就自己就好少靠外在力量。 呢、這個好正能量嘅、不過有啲嘢咧七分愛打拼是好的，但三分有天注定，即是說有些事都有彩數的、譬如說我們做了所有的事、一些事都沒漏了，我已經努力到盡了、但是竟然會、碰到灰或者遇到的不好彩，為什麼會今次會落敗或者任何什麼，是不可能的事來的、的話那就即是有另外一種的運程或者是管轄或者天意，我相信人呢，我們不要信迷信，其實我大我都相信呢，冥冥中是有主宰的、有些事是不道理不信的，如果不是就不會有奇異檔案啦、就這樣啊，因為呢我們呢奇這個奇字是代表南方是講鬼的意思、鬼咁點解會有鬼咧？係鬼係點嚟嘅？咁即係點就係、是、專關於鬼鬼怪怪啊、零零二二嘅事咧，就盡在奇異檔案當中啦。所以就用咗呢個名嘅，係、啦。咁所以話呢、這個世界咧，冇可能咧有一樣嘢咧，譬如話我所有嘢都做曬啦，啊，人為嘅做曬，但係有啲嘢咧，緣係天注定，份係人為的話。咁有啲嘢都要有天注定。 咁泰國嗰啲會唔會特別邪，或者特別準咧，或者特別靚咧？ 呢樣嘢咧，就如果講特別邪， 特別猛，我覺得。 特別邪咧，我就唔可以講嘅，係啦，又唔可以講任何一個宗派邪定正啦。只要我講話俾你聽咧，佢有啲嘢咧係比較猛烈嘅， 係 比較係實行咧係一個比較見效同埋快速。嘅嘢比較多啲，但唔代表中國冇。 我啲朋友成日都話喺酒店撞鬼嘅，喺泰國 係 啊，即係講咗好多次啦。同泰國法唔係講，而家講緊泰國法啦，係講緊泰國嘅祈求，用泰國嘅法門做一啲嘢。 但我有都即系我都有啲泰国朋友啦，佢哋真系喺屋企咧，我谂佢哋当地人咧，大部分喺屋企自己都会每日唔知道有个神坛定咩，自己喺度拜神咯。 系啦，就好怪嘅，中國人咧。拜了神根本有幾千年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中國人真的拜泰國神還神心過拜中國神， 而 且常呢在中國家裡平時由小到大見到有個神位呢經常都不想裝香的， 不 媽媽都絕少裝的，是不斷要擺下，其實以前媽媽叫擺開的， 我都不記得都少 了，其實為什麼泰國壇會特別興起呢，就講了就是那個人 講個人呢，而家啲人呢就係、是、比較點講，你興我有興，我興你興咗之後咧，即係慣咗人 羊群心理啦、 啊，即係慣咗。同埋一樣嘢咧，好怪嘅，中國人咧，誒唔好意思啊，跌咗啲嘢。中國人咧就係、是、咧會覺得咧第二啲嘢咧隔離飯香啲嘅，永遠中國嘢咧就唔知點解歐啦，好似老土啦。有冇見到啲道士啊，或者啲南無先生啊，會笑佢啦、啊？因為佢念嘢唔知噏咩啊，咁即係好似好搞笑咁、啊、樣。其實咧。唔知點解見到泰國師傅咧，佢就好膜拜啊！咦，點解咧？因為泰國嗰度咧係慣咗教你哋，你入門口除鞋，泰國人咧好唔中意你咧揾只腳對住佢嘅，所以變咗佢你唔會翹腳只腳踢住佢，咁即係話你自己已經敬畏咗佢先，係啦，咁自然咧就。泰國的手勢呢就是一見到那個人呢就已經是這樣，不論他是不是師傅，何況他是師傅呢，是吧，那你已經是這樣 打招呼來的嘛， 是啦，那就變成來說更加比較即是怎樣攝服一點，好像更加尊重，久而久之呢，香港人是很怪的，尤其是特別咧會中意啲咁嘅嘢，你整啲規矩俾佢咧，佢更加願意接受。如果冇規矩咧，佢覺得咧唔使規矩咧，佢得好流，搞多啲規矩俾佢咯。嗱，其實咧頭先講話猛烈同唔猛烈嘅法咧，中國都有，係啦。其實猛烈嘅法咧，我哋叫做專橫啲嘅法術。專橫啲法術咧，喺中國嚟講咧，喺啲橫啲嘅法術咧。嗱，我講黃道同正道，即係講黃道同偏方先啦，講中藥先啦。係啦，黃道即係好似係一般嚟講，而家你食啲中藥啊，把脈睇嘅中醫，係啦，咁咧就唔可以太過涼或者太過熱嘅，要温和啲咁樣補。哦 ，OK， 嗱呢個叫做黃道，係一個正藥。好啦，偏方係點啊？哦，你斷隻手本身就係黃道咧，就係搏手，即係敷藥嘅啫。偏方係搏斷隻手再醫嘅。呢个叫偏方 ，OK， 以毒攻毒叫偏方 ，OK， 系啦，唔系正道，即系唔系黄道，黄道咧系冇咁猛烈，偏方系猛烈嘅，偏方唔代表害你，偏方代表都系医你，但系嗰种系猛烈嘅药，以毒攻毒啊，听过未？好啦，你中毒啊，冇骗话，我而家就俾啲夹鬼同埋蜈蚣俾你咬一咬你，再好啲嘅，快啲嘅。呢種咧叫以毒攻毒，其實係一個霸道嘅方，叫做偏方，叫做唔係正嘅黃道嚟嘅。嗱，一樣法有分正法同一啲嘅橫法，橫法我唔可以叫邪法，只係叫一啲嘅嗰啲法叫做咧比較霸道啲嘅法。霸道啲法咧係可以好即係好猛烈或者係好即現嘅嘢。 會唔會傷元氣一啲㗎？等 一陣先講。正法當然是舒暢一些遲緩一些溫和一些，就是剛才所說的正，即是黃道的中藥。一般我們看的吃一些普通的東西吃得不壞的，就是太子吃不壞慢慢醫那些，是啦，醫期都未說調理身體，調期都未調完那種，是啦，那麼好像好一些，慢慢就要看中醫，看一年半載都未醫，調理好的，這樣，那個叫做黃道，慢慢醫的，不可以急。偏方咧就好急，好霸道。系啦，譬如我而家即刻要落一剂嘢，佢一大泻或者即吐血，但系佢快好，但系唔得嘅话佢会死，或者即刻虚弱，有排都医唔到。 咁我唔敢，我自己又唔敢试呢啲。 嗱，而家我就同你讲啦，头先所讲嘅，我唔理边个嘅法门，不论泰国、东南亚。就算中國或者香港，其實中國法都有呢啲咁嘅法嘅，嗰、那個我哋叫做專橫啲嘅法術。我叫偏方，即係猛烈啲嘅。猛烈啲唔係唔好，你好急要嘅、急財嘅，即成啦。即刻現啦，同埋好猛烈咧，嚟得好急咯。但係你接唔接得住咧？後果會唔會嚴重咧？嗱，會唔會有副作用咧？通常橫法嘅。一定會有啲嘢要還，即係話，即係話霸道嘅法力，一定係有啲嘢要還，同埋有啲副作用嘅，係啦，呢個一定嘅。咁正道嘅法咧，即係所謂我用中藥嘅嚟套用咧，就即係話黃道嘅藥咧，係冇 呢啲咁大嘅副作用，只係一路一路咁温養嘅啫。但你嘅顯著效果唔見太好，只有慢慢好。 嗯， 係啦，嗰種咧就唔會話即刻改善到你嘅生活啊，或者咩啊，或者會即刻大紅大紫啊，或者慢慢好。但係咧，你會歷久常新，或者會長久，或者細水長流，唔會咁容易有事。嗱、呢種咧，而家我哋而家用嘅，其實我哋認知嘅咧，唔淨止我哋而家用嘅有黃道，需要時我哋可以用偏方， 嗯， 睇下個師傅需唔需要用， 嗯， 就唔係一味平平凡凡加劇佢，所以加劇佢咧個能量非常之大，有啲人感受到，哇！呢、這個能量好大，所以佢好中意玩呢種法。其實呢種法係有辣又唔辣。 任君选择 系啦，其实咁咯。今日第三节咧就咁啊，讲解咗呢个问题咧，有个话咁快完咯。之后翻嚟有第四节嘅奇异档案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